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一次华丽的冒险， 这一趟华丽的冒险。 是揣测，也是折磨。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。 或许不被人知道， 但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，因为有你，等待也变得。 四目相对时，一种近似无声的极限震撼。爱是一首歌，你和我的歌，最美时光，路上的歌，歌里的你。 感性的人总是把感情看得很重，当爱情来临的时候，他们会发觉各种机缘巧合来验证这就是缘分呐。即便是看到严肃的阿拉伯数字，也可以延伸出最浪漫的含义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520、1314等等，这就是爱情数字密码了。每一个日子也被浪漫的人看出了心意的密码，听情歌当然就变得那么的理所当然。那就一起听情歌吧，听一听两个人在一起的对唱的那些经典作品。华语乐团30年，男女歌手的经典对唱的情歌数不胜数。那有没有一首歌曾经让你感动，触碰到你的心房呢？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就让我们去寻找一些经典的对唱情歌。听到的这首歌曲在 KTV 里面的点播率非常的高，张信哲、刘嘉玲，有一点动心。 我和你，男和女，都逃不过爱情。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

盛夏的季节，抬头仰望这片天。 能不能给我些笑脸，幸福就在一瞬间，迫不及待有那么一天。 我要带你去旅行，心情都放弃， 到达外太空休息，但你不需要联系，你的小城堡就这样被我住进。 放下你的坏情绪，看你认真的表情，让我心情都放晴。跑到外太空休息，爱你不需要联系， 你的小城堡就这样被我住进。

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，不把你抱紧，共振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 歌坛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地方，而梁静茹呢，终究是幸运的，因为还有太多人虽然条件很好，可惜就是没有人气，迟迟的没有走红。比如说台湾有一个声音很好的女艺人叫梁心怡，中俄混血的她长得非常的漂亮，出道到现在呢，已经发布过很多张专辑了，而且她的声音很甜美，曾经被很多人看好，其中就有周杰伦。但是梁心怡发展多年之后一直是不温不火，最出名的或许也只有那首和周董合唱的《珊瑚海》了。当时呢，很多人确实被里面这样一个清纯纯净的女生给惊艳到，可惜的是后来再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了。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对唱的情歌，周杰伦和梁心怡的《珊瑚海》。 拼命遗忘开始阴霾，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，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， 你用唇语说你深般留下来，秋涌潮水你听明白，不是浪费是泪海， 转身离开 你用话说不出来，还要跟你相爱，只是一场 撑开，只是一觉结束太快，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贝壳里隐藏什么期待， 等花儿开 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， 承受坦白。